嚼的这口气可没出来。 哦， 越想越生气。 嗯， 当着这么些人给我来个下不来台， 不是不好看吗？ 找我要这十块钱， 怎么样？ 我得想办法报复报复。 小人这么这点。 他，你在后台报复 啊？ 他把这点邪火带台上了。 哟， 他没唱大唐 啊？ 这戏是从行路开始的。 哦， 行路起，沙家到宿店，三折戏就完了。 就是 这行路一上场是曹操先出来， 有句唱， 曹操拉马鞭唱那头一句， 对， 应该是这么唱。 应该怎么唱？ 白月中秋，桂花夕阳。 哦， 应该唱这， 应该是这句。 陈共上来唱第二句， 唱 行人路上马蹄儿忙。 哦， 曹操唱第三句，做你雕鞍用包棒， 做雕鞍用包棒。 下场门上吕伯奢， 上一老头， 俩人看见吕伯奢了， 怎么样？ 陈共逢这四句腿儿， 再唱一句： 见你老张站道旁。 这戏这么唱就圆满了， 这四句不就完了吗？ 对呀、啊， 他犯坏， 曹操犯坏， 他不唱这八月中秋桂花香， 那这怎么唱呢？ 他给改词儿， 嗯， 一拉马鞭唱这头一句。中秋， 嗯， 桂花要开， 有改折了， 桂花香改桂花开了， 第二句没法唱了。 陈共拉马鞭刚要出去 啊， 哎我去， 小心， 好，犯坏， 嗯。 桂花香改桂花开， 瞧瞧， 江阳改怀来， 嗯， 改词不告诉我 啊， 我二句再出去，行人路上马蹄忙 啊， 跟你这折就不对了， 不对了， 底下都是内行， 对， 通给我来一道好， 你说说， 我就算栽了， 就是， 就因为后台我跟你小子要十块钱， 瞧瞧， 没关系， 怎么办？ 老演员有词儿， 哦， 他也改词儿， 他也改。 撇关琴，拿手一指这曹操， 嗯， 随你来。 那他也改折了， 我跟着你走。 嗯， 他唱的是戏词儿， 嗯， 撇关琴，中牟县县令我不当了，我跟你亡命天涯。 对， 但后边这意思就是你改词儿，我也改词儿，随你来， 跟着你来。 曹操头里一听，嚯，有两下子， 有两下子， 我改折你也改折。 嗯， 第三句 改， 做你爹。雕鞍 怎么样？ 用我踩， 用踩， 踩当看见了。 嗯， 上这踩道来了两位看。 啊、 嗯，那边上吕伯奢， 这老头 陈功唱的第四句缝句腿儿。 第四句怎么改啊？ 见一老张，站出台。 什么意思？ 建议老丈站土台， 嗯， 给吕伯奢搁台上了， 就为这十块钱， 他被凑折呀， 嗯， 这场戏过去， 嗯， 心里别扭， 嗯， 吕伯奢带着他俩上家里去， 嗯， 他这脸上不好看， 是啊， 这陈默就拿眼瞪曹操， 嗯， 曹操不理会，假装没看见。到沙家了， 到这场了。 吕伯奢前尊沽酒去了 啊， 他竟不高兴。 嗯， 他把词儿可就唱错了。 谁 唱来唱去就唱到磨刀这儿了？ 哟， 您听他这不是人话就来了。 哟， 喂，滚他！ 怎么样？ 可听则后边厢磨刀霍霍，想必是要下手于你我呀。 哦， 看那老张面带忠厚，并非贪赏之辈吧？哎，日间的人儿面带忠厚，内藏奸诈。 哦， 依你之见呢？ 怎么样？ 这先下手的遭殃。 坏了，这句词错了， 还得观众能不乐 啊？ 有的人就捂嘴， 嗯， 有的可就乐出声来。 对， 陈功一听，小子，你竟美了，出错了。 嗯， 像那你就别问了。 他怎么办？ 他还得问第二句。 他给人问 阿蒙德那好下手的呢？ 对呀、啊， 更遭殃。 嗨、哎。 海底哇，就一场片， 那可不是吗？ 把这曹操造的大红脸， 嗯， 一拉宝剑，一抬手，叫了一冲头，嘣噜哐拆哐拆哐拆哐拆，拉宝剑就下去了。 下去了。 陈共在后排做戏呢，啊，蒙德，蒙德，蒙德呀！ 他美了， 他跟这跑下来了， 他高兴了， 到后台打起来了， 那人不打起来了？ 曹操一瞪眼，你怎么意思？ 嗯， 你怎么意思？ 嗯， 干嘛呀？可是我说错了，我来个先下手遭殃。 嗯， 你就别问了，你问后下手，我来俩遭殃。 就是， 你这叫没有义德，你这叫废话。你外墙改词儿，你告诉谁了？ 瞧瞧， 你这家阳改怀来怎么回事？你别来这套，我明白。 瞧瞧， 你就是我没还你这十块钱，对不对？ 嗯， 没有义德，有什么过这后台说？哪有在外堂窝我的？这给我来场相。你要不改词儿，我至于问你这俩遭殃？你别跟我瞪眼，跟我瞪眼我抽你！我没看透你，啪哟！这曹操脾气也大点， 怎么了？ 抡圆给陈共一嘴巴。 哎呦，这陈共呢？ 陈共还有点主贵。 什么主贵的毛病？ 杨教风的底子。 这叫主贵啊！ 挨完一嘴巴要还手，手还没抬起来，他抽上了。喂，这抽抽抽抽抽抽抽， 得 含糊这儿了， 这抽上了。 大家一看，这叫什么玩意儿 啊？ 后台要账， 嗯， 卖糖改词儿， 瞧瞧， 俩遭殃挨一嘴巴， 嗯， 大家一看这么哪有这么唱戏？ 就是 看闸的、管事的、勒头的、管箱的、拉胡子、打鼓过来都得劝架。哎，二位，您这没钱，你怎么了？你说他跟你要账就不合适，您给卖糖改词儿俩遭殃，可是人家问不对，您这戏辞着辞着好不好？平常多下点功夫，这该您上赶紧上，走走还得杀家，去， 给轰上场， 愣给轰上去， 那不是 这陈国这抽摇。曹操生气，拉着这宝剑就出来，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切哐，哐的哐哐，应该唱那么三句， 应该是。 自作自受自遭殃， 嗯， 小鬼儿怎当我冤枉？ 嗯， 宝剑一去，全的家呀丧。 嗯， 应该唱完这句上黑袍。他一举这宝剑，官儿苍官儿苍官儿苍， 哦， 第四下一举宝剑没往下落，陈共上场拿这手一托他手腕子，这只袖子往脑后边这么一搁，吓得我三魂七魄忙。逢这第四下 陈共接上一句， 这戏就蛮好， 就圆满了。 这第四下陈共没来， 怎么了？ 抽羊就疯了。官儿苍，官儿苍，官儿苍， 得，没人， 陈共没来， 没来， 他不能一人跟台上老这么待着， 那怎么办呢？ 他有办法， 哦， 他把这宝剑往左手一交， 哦， 一抬手。冲场面叫一乱锤， 哦， 他在台上走柳找陈共， 嗯，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他奔着上场门溜达， 嗯， 到这叫陈共，喂， 嗯， 陈共，共谈，无有问。 那我说那是抽风了呢，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喂， 嗯，我那么叫， 成功，共台 那边， 凡事勿犹啊， 可不是，那抽着风起不来， 咣咣咣，他在台上逛了一刻钟， 嗨，那受得了吗？ 观众一看，今儿这戏算行了， 行了。 大家伙议论纷纷嘛， 那可不， 有一小伙子真忍不住了， 嗯， 张嘴就要骂街， 哎呦 啊，这痛都到嘴边了， 嗯， 旁边作为老头一把给捂住，别忙， 怎么了？ 干嘛呀？干嘛呀？ 嗯， 叫道好啊， 嗯， 爷们儿看几年戏了？ 嗯， 刚上戏园的，别学坏学好， 哦。 演员保不齐有出错的， 瞧瞧， 今儿人这陈共有点事没上来，耍曹操一人，你们看着可笑是吗？ 是啊， 给人来一痛， 嗯， 学点好， 嗯， 再说你这一痛，他这一痛，他一遮羞脸就下去了， 嗯， 都别言语，看孙子怎么下去。 这老头更坏， 这曹操恨全下来了，咣咣咣咣咣。